凌晨十二点，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副总理钱其森表示，中美关系有机会进一步发展。钱其森在北京会见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他表示国家主席江泽民十月访问美国，并且同总统乔治布殊见面，对促进双边关系有重要的作用。钱其森期望双方可以加强合作，确保江泽民的访问取得成功。钱其森又向阿米蒂奇重申和平统一以及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方针，并且向对方表达台独的危险性，期望华盛顿不要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息。北京公安拘留七名北韩人，他们企图示威，为在中国的北韩人争取难民身份。南韩一间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两男一女在一间外国使馆之前展示韩文标语，十几名公安上前制止，将他们带走。电视台的报道说，还有四个人在使馆另外一个出口示威。长江今年最大洪峰平稳通过武汉，洪峰昨晚抵达武汉，流速缓慢，每秒流量66800立方米。水利专家分析，洪峰水位还会持续一日左右，很难判断几时到达最高水位。专家指出，入秋以来，长江中上游出现往年少见的大范围和长时间降雨，形成洪水，流经三峡区域的险要河道，再加上汇入洞庭湖一带的流水，形成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大洪峰。在本港方面，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被发现昏迷在大埔道154号八楼的梯间，头部受伤，送了去明爱医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认为有可疑。67名持有效行街纸的内地儿童获准在香港入学，入境处直至昨日向教育处表示不反对67名内地儿童入学，但就反对另外70个申请，主要基于有关申请人已经成年或者已经决定返回内地。保安局表示，当局会个别考虑是否有人道或者因恤的理由支持有关内地儿童的在港入学要求，例如预料 在一段颇长时间之内不会被遣返，任何申请都会继续按程序处理，有关政策并无收紧。在南沙作业失踪的三名本港和八名广东台山籍的渔民证实在越南获救，身体状况良好，正前往越南的芽庄。本港入境处一名高级人员和立法会议员黄容根亦都启程到越南，协助他们办理手续返港。目前仍然有另一艘本港渔船失踪。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说，已经联络驻越南及菲律宾的中国使馆，召会越南及菲律宾政府，要求协助寻找失踪渔船和渔民。菲律宾军方答应参与搜寻工作。在财经消息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8764点，跌了10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362点，跌18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阳光充沛和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三亚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1公里，东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This is Radio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睇远啲啲。 Radio 2 Welcome back。 我们在成长，从来不想要钥匙灯。 太阳计划2002特别名正， 电信盈科，意象影音工程制作有限公司，专业音响有限公司，天骏香港有限公司，薯制作有限公司，大会 T 恤 Ozone Sportswear，T 恤设计梁永琪， 山川贸易香港送出日本威德 In Jelly， 木村食品送出加拿大家用 Ice Water 矿泉水，香港童星合唱天地，民众安全服务队，香港圣约翰救伤队，亚太管理有限公司，香港警察，香港仔警署， 多谢以上团体鼎力支持。 太阳计划2002圆满结束。 老公近排做乜冇嚟精神咁嘅？ 老婆，呢排公司要搏杀，陪唔到你同细路添。 老公身体要紧啊，等我带你去轻松下啦。 吓、啊，去旅行啊？ 系上卫生署男士健康计划嘅网站 www.hkmenshealth.com， 嗰度有好多有用嘅男士健康贴士噶。 系啊，咁我哋一齐上去睇下咯。 最近要去睇睇啦。 没有歧视世界，跟你一起挽手创造未来，平等中彼此给笑着对待。没有歧视这个世界，不分 歧视和偏见埋没了很多人的潜能，只要我们放低这些人为的阻隔，这个世界自然会更融合更和谐。放低歧视与偏见，世界融合相连。平等机会委员会热线25118211。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 唔好住，你等我讲先。 咩啊？ 平时每一晚咧，你着呢件红色嘅衫咧，我都觉得咧，即系，唉，都系嘛，都唔知点好。但你今晚着呢个红色衫咧，我又觉得咧，啊，即系都几衬你。 系我里边都系红色， 里边都系红色，里边啦，唔使拉开。我眯埋咗眼，各位听众，因为冇嘢睇嘅，你哋都唔使八卦。OK， 咁佢咧今日虽然条领嗰度都灰灰地、污污糟糟咁，又唔使， 摆咗 office 嗰度咧，成轮流着。 今日都好衬你，生日快乐！ 多谢。 阿云柳即刻奇怪，点解我个心勃勃跳头先？原来今日彭晴生日噶，有外星人关联噶， 系啊， 关事噶， 系啊，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有个 crop circle 喺个背脊啊嘛。今日彭晴好花枝招展咁，以为大家都忘记咗。 系啊，嚟系嘛？我剩咗个子宫咧，有两只花，你记唔记得？ 我梗系知道啦，呢啲嘢我啲眼好利噶，你明唔明白？我费事讲，你话你成排脚趾得嗰只脚子宫有脚甲，你就净系游咗佢。OK， 你笑死听众啦！喂，多谢晒你，多谢晒尖啦，多谢晒希素啦，多谢晒雪梅，多谢晒 Shelly， 多谢爸爸，多谢妈妈。多謝妹妹， 系咁 啊，所以就好开心咁样， 开心系，因为佢哋即系喺加拿大翻嚟， 即系今晚就我就系成为咗咧，好不幸咁样咧，就系十二点正日之后嘅第一个广州， 我真系觉得遗憾， 好遗憾啊， 你听过两个真 系，各位听众，佢系咁嘅，佢系癫嘅。今日是彭晴小姐的34岁大寿，我希望大家都在个心里面给34下掌声佢，是吧，报以一个微笑，希望佢继续为这个港台效力，是吧， 我34岁生日快乐， 哎， 咁咪即我大过你。 大过我，你唔好呃大家先得㗎。 喂，我讲一样传闻俾你听先啦，我妈讲俾我听嘅。我嗰日咧翻到嚟咧，同我食饭，佢话：阿女，我有一样嘢要同你求证嘅咁。咁我老豆即刻揿住我阿妈，唔好讲，唔好喺度讲，唔好喺度讲。咩事啊？十几人坐到食饭，无端端讲样嘢俾我听。佢话冇啊，我哋喺加拿大嗰边咧，成日喺度传咧话喺香港啲茶餐厅嗰度咧。佢话咧，喺里边咧啲人咧咁样食饭啦，咁食到咁上下咧，会有啲西装友咧、就企喺侧边。咁、然之后咧就行埋去问嗰、那个即系食客，佢话：先生你食完未？或者小姐你食完未啊？咁佢话咧，如果你咧未食完啊，即系食剩啲饭咧，嗰啲西装友咧会攞嚟食。佢问我系咪真嘅？ 你话俾 Andy 听，我哋香港绝对唔系咁嘅样嘅。 哇！佢嗰个食饭猛咁喺度就系讲呢个，佢话加拿大已经传得好犀利啊！佢话呢啲电视台嘅节目啦、电台节目啦、报纸咧，全部都系咁样写香港。 因为加拿大距离呢度十几廿个钟头飞机，佢哋唔知道发生紧咩事。今日系彭晴小姐嘅牛日，系嘛？佢就以为我哋全部都唔记得。 唔系，我就系讲。 咁我哋都讲到唔系令你感动噶，唔好误会。 我知啊， 都系想令你开心一下嘅啫。 我知啊， 系咁。嗱，阵间咧十二点搭正半咧，其实今日咧都想提早少少开始嘅。 系，今日 如果可以嘅话，如果拉到云海入嚟嘅话，因为云海话今日咧，我讲少少俾大家听先，好唔好？云海，其实佢嚟咗噶啦，佢死都唔肯入嚟。咁啊，我想讲少少俾大家听先，但系阵间啊吓，嗰、那个报告啊，唔好听啲咩性嗰啲咩住啦。嗱，因为今晚好紧要啊，因为。唔好意思啊，狼，因为咧今晚咧，我哋有一个真系解放军嘅报告咧，系从来都未有人讲过。 次次云海讲出啲嘢都未曝光过噶啦。 呢个系直情系从来都未有人讲过。十二点半，黑色星期一，再见。 Yo, hello, Mr. DJ。 大眼睛。Mumbo。 麻烦大家等一等先啊，吓，十二点半咧会有一个从来未曝光过嘅关于解放军同埋中国嘅一部嘅档案。就算我哋期待嘅心情慢慢拉长，等我哋一阵听嘅时候会更加滋味，更加好听。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姓我。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啦啦耶耶耶，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啦啦啦啦啦啦，我可以不知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与你相逢从此定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愿你快活。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庾澄庆的大眼睛，12点14分继续夜妈妈与爸爸，我们多谢晒啲听众的转真 ，Thank you very much。不过八月咧真系有好多朋友生日，我识嘅都有几个。 咁我喺度咧，仲有 Pat 啦，仲有同我同一日不过大我九年嘅 Billy 啦，仲有 Candy 啦，生日快乐！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张智霖嘅生日快乐添，亦都祝你生日快乐。过几日咧就系阿姐汪明荃嘅生日啦，阿姐 Happy Birthday！究竟点解八月九月会特别多人生日嘅咧？都要问下你阿爸阿妈啦。A little less conversation and a little more action, please. All this aggravation ain't satisfaction in me. A little more bite, a little less bark. A little less fight, a little more spark. Close your mouth and open up your heart and maybe satisfy me. Satisfy me, baby. Maybe close your eyes and listen to the music. Dig to the summer breeze. It's a groovy night and I can show you how to use it. To come along with me and put your mind at ease. Hey!Less conversation, a little more action. All this aggravation ain't satisfaction in me. A little more bite, a little less spark. A little less fight, a little more spark. Close your mouth and open up your heart and maybe satisfy me. Satisfy me, baby. Come on, baby, I'm tired of talking. Grab your coat and let's start walking.几首嘅经典金曲，有 A Little Less Conversation 嘅 Medley。头先话俾你听咧，我妈咪咧就话喺加拿大一个传闻咧，就话香港嘅市道好差啦。咁啊，喺香港嘅茶餐厅里边咧，有好多人食饭，隔篱咧有好多西装友喺度等紧。咁啊，仲要问，哇，如果啲饭食唔晒啊，佢哋就会攞嚟食啊。咁咁啊，唔单止系传闻添，咁啊，仲讲咧就话香港咧有好多人咧都住板间房咁话。咁啊，市道咧非常之差，大家嘅生活咧亦都系唔系几好嘅。不过咧，我谂咧，如果加拿大方面嘅朋友，睇埋今日报纸嘅话咧，相信咧佢哋会更加之差啦。因为咧有亦都有啲相影到，有啲人咧喺度抌啲钱嘅时候咧，有好多人执。不过我谂，如果佢有听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应该知道香港发生咩事啩。 See my 做呢啲传闻啊，做呢啲传言嘅人啊，佢哋讲呢个心态系啲乜嘢咧？个心态究竟系基于系啊，好彩我唔喺香港啊，因为好彩惨估我唔系我咧，食饱饭仔冇乜嘢做啊，嗬，系咪啊？所以周围乱讲，周围梦游。王菲梦游，星期一晚同你揭开一份中国解放军在1998年亲自驾驶战机追赶 UFO 的绝密报告， 还有一些来自军队内部的机密文件，揭开高官亲眼目击 UFO 个案， 同埋揭开由新疆到辽宁多宗飞碟登陆中国的机密档案。 星期一晚12点至凌晨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 曾志贤、 云海， 夜夜妈妈与夜爸爸，黑色星期一。 去住咖喱，有。 记唔记得佢啊？佢系 Miss 啊，最憎嘅歌曲《夜不成眠》都为你。8月27日星期二天气预测：天晴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系阳光充沛同埋炎热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嘅湿度咧系84%。 Now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 it becomes a cup. Put it into a teapot, it becomes a teapot. Now water can flow, or creep, or drip, or crash. Water, my friend. Yeah, mama. Yeah, papa. 黑色星期一， 时间真系过得非常的快。 点解你哋两个都笑得咁诡秘？ 因为咧，今日你系嘛红衣女郎呢阵喺街接的士，人哋真系惊惊地。 我猜，因为唔系你车我翻屋企。 冇问题嘅，我一定即系啲寿星女嘅啲旺气系嘛， 系 我都要充满我个车厢里面，即刻成香精掉佢，好嘛？咁啊，真系时间过得非常之快，眨下眼啊，云海咧又 一个礼拜， 着住呢个黑衫、黑裤、黑头发、荧光幕左工友右工友夜妈妈夜爸爸啦。 系啦，咁啊，每一次佢出现之前咧，我哋都收到好大沓嗰啲 fax 就话啲 email 啦吓，咁啊啱啱又收到，咁啊不如我讲先啦。 好啊， 好啊。我谂啊，云海咁啊 ，Edmund 咧就有嘢想问你，佢话咧，我咧喺网上边咧最近发现咗一个新嘅 crop circle 图片，好坚噶，咁咧就喺今年嘅8月15日喺 Winchester Hampshire UK 嗰度发现嘅， 系咪一个外星人加杂圆圈嘅云？ 佢就画个图像好似 ET 嘅头同埋一只 CD 嘅样。 哦，我已经睇咗俾阿 Jason 啦，我已经睇咗啦，我夜晚凌晨3点喺屋企，喺屋企已经震撼咗自己啦。 系啊。佢話想你講多幾集有關於 crop circle 嘅嘢喎。 嗯，咁啊嗱，佢想講嘅時候咧，我哋就其實咧，我哋就預備咗啲啲，咁大家如果喺稍後兩年半後咧，就會再重温呢啲 crop circle 噶嚇。 唔係唔係，我有個預告，我咪講話四個禮拜之後咧，我咪下個禮拜咧，其實我係會講翻咧，即係嗰套電影咧。 哦，係啊。 咁因為我知道，如果要睇嘅應該睇咗，唔睇嘅應該都唔會再睇啊。 同埋咧，有個同事阿肥羅咧， 係係， 佢已經就得咗餅帶，就翻製咗一餅咧就。 嚇！ 就呢個明。珠台 嘅哦，佢翻嚟 我，我以为讲紧电影，唔系咁我电影嗰度咧，我就会下个礼拜讲翻咧。其实我完全知道咧，个导演系完全 copy 一件真人真事。 好，咁啊下个礼拜先讲俾大家听啦 吓。系啦，咁啊另外 Kitty 咧就话啦，咁啊最近咧喺某一个书店嗰度睇呢本书咧，叫做《The World's Most Mysterious Place》。咁但系咧就被翻译成为简体字。佢话咧，你会唔会知道有关呢个书嘅资料？咁喺边一 黑色封面嘅佢冇写啊？ 我就唔知啦 ，Kitty 冇写。 哦。 咁我谂，以简体字，好似今日啱啱先讲话图书馆，咪康文署买一啲简体字嗰啲书系翻版。咁佢睇会唔会翻版咧？吓，佢好想搵英文版同埋繁体字咯。 系。 我谂我知佢讲边本，因为我谂我有嗰本英文版。 咁嗰本书掂唔掂炮？ 得噶，得噶。因为原装嗰本咧系好厚眼皮，好大本系。如果我冇記錯，當年係 Times 出嘅，係講啲即係怪嘅地方。咁但係我而家唔知呢個譯本係有冇版權。 係啊，咁我哋唔可以亂咁 啊。係啊，唔好叫人哋去買。 O K， 咁跟住呢度咧有個好聰明嘅人，因為佢用假名嘅，佢叫 Woodstock 咁樣。咁咧咁就佢話嗱，我睇過呢個 Prince of Egypt 嚇，咁啊睇完之後加上呢個雲海咧，即係上次講過啦，就係上帝經常自稱係為 We， 即係眾所嚟噶。 系啦， 咁佢话我再翻译咗圣经嘅创世纪啊，咁有个想法，佢话，佢话即系括号起初神创造天地，删括号地球咧喺未形成之前咧，佢哋已经存在。 嗯 ，OK， 咁第二句咧就系咁噶，括号神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删括号，咁就系甚至咧就喺太阳系出现之前咁样。咁第三句咧就系括号我们经常与你同在，删括号。是在我们身边的咁样吓，咁第四句咧就系开括号，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删括号，咁就话很接近我们啦咁样，咁佢话咧会唔会真系外星人咧？佢话而且开括号，他照着他的样子做人，删括号。是同我哋嘅样子一样嘅咁样，咁佢话咧即系我哋同一样嘅外星人一样喺地球度生活咁样，佢话断估咧， 点都睇唔出系外星人吧？咁其实咧，连你嘅朋友系唔系神外星人都不知道。咁以上嘅圣经句子咧，即系大概敬请留意，敬请留意嘅吓，亦都好有专业咁样吓，敬请留意。以上圣经句子系只为大概啫。咁佢话如果可以嘅话咧，可以喺黑色星期咧，请尽早咧话俾云海听，佢想听云海嘅意见咁样。好，云海， 你想我而家答嘛？ 梗係啦，喺你未開始講最正經、最深入嘅嘢之前，係嘛？ 唔係，如果有一集可以講正經咧，其實都幾好聽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如果佢講呢度咧，我覺得佢講得有個位好啱嘅，就係、是、因為聖經就都話佢係照住自己嘅樣子去做出人嚟噶嘛。咁、但係咧，我又講翻一個咧，好快地講完呢個故事咧，就係咧，當日我咪講話中國咪將會有，如果有外星人降落嘅時候咧，除咗五個聯合國嘅常任理事國嘅總統之後，咪一個中國人去見外星人嘅。咁其實咧嗰個就係孫息立啦。咁嗰時我同孫息立傾過一次幾次偈嘅喺北京嗰度。咁佢都同我講翻個 case 嘅，就係咧佢當年咧佢去美國做訪問嘅時候咧，咁、當年其中招呼佢嘅係一個係一位競選副總統嘅人選嚟㗎，講得邊位啦嚇？咁、佢當時亦都同佢做咗好多嘢，講咗好多嘢啦。之後咧，佢開咗個會，開完個會之後咧，佢去停車場攞車，咁突然間有個人走咗出嚟，係同我哋正常人係一樣嘅咋。咁佢同佢講：我係嚟自邊個邊個星嘅。咁我而家同你講少少嘢。講完之後咧，佢 一件事係幾時發生？ 呢件事1996年發生。 哇！咁耐噶啦， 癲㗎你！你同呢啲人講嘢， 咁即係佢轉個頭咧，嗰人已經唔見咗㗎啦。即係我個 嚇轉個頭已經 係咩星啊？佢話咩星啊？ 唔講啦，呢 點解唔講？ 冇啦，唔好講。 點解冇打佢一巴？打佢一巴先。 唔好，咁你唔可以，我哋唔可以污蔑呢个声音。 你系咪外星人？ 唔系，系咪？ 呢个系咪真嘅？ 系咪？ 唔系咁啊！呢阿孙息立同我亲口讲出嚟嘅呢件事，咁个 point 就系话啦，即系如果有外星人存在嘅话咧，某个程度上可能有一部分咧，我唔敢讲全部啊。我谂同我哋嘅样同埋 一样， 系一样， 系登陆咗地球噶啦。 我冇咁讲，你唔好吓人啦。 云海，你究竟系咪外星人？ 佢随时系噶， 突然间喺度变面啦， 成日都着住衫。我想除咗佢件上身，睇下里边系咩嚟。 点解次次都黑色衫咧？ 系啊，我呢啲衫呢 set 衫，我谂屋企有十件嘅，永远你见唔到我新衫噶。 即系永远都一套一 set 买十件。 系啊，你完全明白我 系嘛？个头都系你都系 假噶， 成个头系假嘅。 唔会噶嘛，唔会。咁啊，同埋回应晒呢啲，我下次有机会跟我吓。 咁但 系头 先你话咧，上帝即系如果系即系你讲起圣经，你话上帝系创造我哋照住佢自己嘅样子。咁边个创造佢咧？系咪即系真系有天外有天？ 我呢个 theory 系好啱噶，因为咧。我希望唔好得罪一啲， 即系唔系绝对唔系诶，因唔系从一个宗教嘅角度咧，系全部系呢个外星 嗰 个 角 度 系啦。因为曾经咧有一批美国咧俾人捉咗上去，即系声称啦吓，自己捉咗上去一啲外星飞船嘅一啲叫做adoptee 啦，即系被捉嘅人啦。佢话当时有啲人系同啲外星人倾过偈嘅，咁佢哋讲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咧，佢哋只会称为自己做中途上帝。 中途上 系啦，即系话咧 ，midway 个钟头 系啦，即系话其实佢哋之，即系可能如果 suppose 佢哋创造咗人咧，佢哋之上应该仲有一个被创造嘅，即系话佢之上 嗰个被创造之前都有可能系被， 系啦系啦，所以其实系冇得知道嗰个尽头 系 无 限 嘅， 即系所以鸡同埋蛋先，究竟边样先又系咁样嘅， 系啦冇， 咁即系同宇宙嘅。嘅無限一樣喎，佢又佢都係無限。 其實係，同埋咧，我近排因為我要研究翻啲舊嘅聖經啊，做乜咁恐怖？ 嗰度有啲怪聲，外星 effect 啊嘛。 係，唔係因為近排我都研究緊啲聖經嘅古籍，同埋一啲嘅文質古卷啊。咁亦都睇翻一啲嘅資料，係關於呢個聖經裏邊講咪有上帝叫做耶和華噶嘛。 係啊。 咁但係上帝叫耶和華，其實呢個名係其中一個名啫。因為其實如果真係查嘅話，有好多個名添。咁耶和華其中一個名嚟嘅。咁呢一個名嘅原意咧，即係如果講希伯來文最 original 啲、最原始啲咧，係好簡單，就係經常同你一齊，同埋來自天上咁簡單。咁所以， 但係睇你點樣 即 係去解釋 咋嚇？你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個問題呢個名咧，但係如果照聖經所講咧，即係耶和華呢個名咧，係佢自己親口講，因為係摩西問嘅，係摩西問我同你立約，你係咪應該俾個名我咧？咁樣要睇翻摩西嗰個聖經。 即係同埋我而家你諗講呢個咧，我記得聖經裏邊曾經有一幕就係、是。耶稣整开个海啊嘛， 摩西， 摩西，佢行个海嗰度噶嘛，即系耶稣叫佢信我啊， 行過嚟咧，跟住個海放唔開曬咁，佢真係行到過嚟啊嘛。呢啲真係同 crop circle 嗰啲力量係， 我覺得係長， 唔係，我覺得係同系列嘅嘢咯。 誒，係 咪先？即係我以我嘅呢個無知嘅， 同埋咧，已經真係有實現做到咧，以一個共振嘅效果咧，係即係你有個某一個機器喺上空，喺個海嘅上空啦，以一個共振嘅效果咧，係可以將嗰個海域咧係分開嘅，因為咧呢個實驗咧，我係喺。日本 親眼見過啊！ 唔係，係一個小型實驗，我親眼見過，就喺東京某一個實驗室裏面我見過嘅，咁係試過玩過。 我哋嘅時間一日都係24小時嘅啫，我唔知佢點解可以係成日都， 佢一定係外星人， 嗰啲靈異嗰啲佢唔使坐飛機嘅， 唔 係冇 passport 嘅呢個人， 係就好啦，我有隨意門咩？你估？ 你係冇 passport 嘅， 我有 passport 嘅，我有名有姓嘅。 你屬於邊個星嘅？你個 passport？ 我係香港人嚟嘅，我係特區護照嘅， 三粒星㗎，你都係話。 唔係咁啊，呢個我遲啲再講，因為聖經可以有好多嘢講啦。咁但我仲要回應翻上個禮拜一樣嘢，因為咧。今日凡婷生日啊嘛，送啲火星蛋俾你。但系咧，上个礼拜我讲贵州屙蛋咧，即系贵州个山上面屙嘅蛋咧，就系呢一炸蛋，同埋咧呢个呢幅相就系新华社当时影到嗰粒蛋点样慢慢屙出嚟嗰个样咧，系个山崖啊，就系呢炸相。 系咪？哇，咁恐怖！ 系啊，呢个系贵州新华。 而家呢个细路仔坐住嗰啲就系屙出嚟。 系啊，屙出每一年。几个时间， 喂，真系一嚿 山 嘅， 一嚿嚿石蛋， 好似啲石春放大咗好多百倍，咁系一个应该系鸵鸟蛋，椭圆形。 呢个起码都有两尺乘一尺， 系差唔多。 而且个细路仔都可以坐得落嘅， 净 系细路仔又五岁嘅。 咁嗰个真系屙出嚟嗰个位咧， 系一个山崖嚟， 都唔使点形容啊，因为真系屙出嚟，已经形容咗啦。 但系呢辑相唔系话咩普通人即系整出嚟嘅，新华社系特登去拍嘅，所以系真系有啲咁嘅 case 嘅。 好，咁我哋争取时间啦， 系争取时间。 咁啊，上个礼拜嘢还清晒，答晒啦， 还清 晒。OK， 咁啊嚟啦， 要讲呢个解放军嘅报告。 冇错，11:41。 大家记， 唔系，我都癫埋喺火星，系而家系12:41啦。如果各位由而家开始听到嘅嘢，之后如果有啲咩意外，阿云海唔见咗嘅话咧，大家知道咩事啦。好，请开始。 唔系，咁其实咧呢份报告咧就即系当然我而家唔会攞上手啦，因为抄呢啲 information 出嚟啦。咁其实咧喺中国大陆嚟讲咧，我谂系好多好多嘅高官啦，同埋一啲嘅軍事人行動嘅人咧，其實都係好多目擊 UFO 個案嘅。咁同埋咧，佢哋對於呢方面嘅嘢咧係好開放嘅。 嗯， 即係佢哋嗰個思想， 即係開放到你隨便睇啦，中意啲嘢拉翻屋企研究。 唔係，即係意思就話，即係佢哋好接受到有 UFO 同外星人 嘅。 即係呢個係中國現代中國啊嘅一個喺呢方面比較開明嘅一個做法嚟嘅。亦都佢哋真係會完全係以認真嘅態度去處理 UFO 目擊個案啦，包括所有嘅高官同埋即係解放軍部隊裏面。咁好似呢單 case 咧，就其實好近嘅。咁咧就係發生1998年 嚇 嘅10月19日，咁啊夜晚11:00。咁當時咧其實係喺河北省嘅一個滄州附近有一個某一個軍事基地啦嚇。咁滄州如果本身知道歷史嘅人咧，就知道咧滄州好出名嘅就係一隻大嘅鐵獅子。咁啊，成個鐵獅子咧就係好多好多年，但系咧從來都係冇人解釋到點解做到咁靚嘅獅子，但系就快冧噶啦個獅子，因為冇人保護啊！ 哎呀，嘥曬啲嘢， 就快係噶啦。咁之後咧，嗰個地方有個解放軍嘅飛機嘅訓練場地 嚇。 咁其實咧嗰晚咧就唔係嗰晚，即係嗰日咧，其實咧成日咧都係做咗啲嘅演習嘅，即係訓練啊、演習等等等等。咁做完之後咧，就差唔多到夜晚10:00-11:00，咁啊啲人開始即係翻曬嚟啦，啲軍機、啲解放軍試飛完啦，其他嘢咁啊做完啦。咁好多人都已經慢慢收翻啲嘢啊，咁啊準備拍翻架軍機喺個基地啊，咁等等咧就開始諗住咁可能翻屋企或者翻個營地，咁之後就冇事噶啦，咁樣就過去噶啦。咁其中咧，當日嘅可以話其中一個嘅司令官咧，就係、是、姓李嘅嚇，李司令官啦嚇。咁、而當時其中最後翻到嚟嘅一個軍機嘅一個副團長同埋一個大隊長啦、一個姓胡嘅，一個姓劉嘅。咁、就翻到去，咁啊準備拍咗架軍機，咁啊力都落咗嚟，咁亦都除咗帽啊，除咗啲頭盔啊，咁啊準備就即係、就是、已經翻去營地咁樣啦、之後亦都。叫啲後勤人員就話：，哇 ，OK， 記住入滿油，記住成個營帳幕就要冚住個機咁樣，即係準備嚟第二日嘅嘢啦咁樣。咁佢哋行到未入到營， 的位置的時候，和那個李斯寧未入到營的時候呢，突然間是那個基地那個控制中心那邊突然間就響了警號的，突然間哔哔哔哔哔就響了警號的，啊不是哔哔哔，是烏烏烏，他們是烏烏烏的應該。咁啊，呜呜，然之后咁佢哋话喂咩事咧？唔通头先有啲机未翻或者点咧？咁啊即刻咁啊，李思玲就翻咗去个中心度，咁啊问喂咩事？ 什么事？ 系对啦，什么事啊？咁啊即系唔知咩事噶嘛，无端端咁个控制中心里边有个喺雷达嘅职员就话有 你什么事？ 系咁啊唔会咁啊唔会啊？ 没事没事，奇怪奇怪， 我没有听到，非常奇怪。 唔系唔系，咁佢话诶都啱嘅，都话奇怪奇怪奇怪，因为咧个雷达嘅显示里边咧，就喺3000尺嘅高空度咧，系一个嘅飞行物体嘅，吓、有一个飞行物体存在咗喺雷达度出现咗嘅。咁当时 咁嘢好毒喎，呢、這个 UFO 俾雷达 check 到。 佢咪特登噶，特登。 喂，而家美國都隱形戰機，大佬。 咁或者可能佢特登咧， 特登俾 show 俾你睇啊。 Okay, 或者可能佢又唔，佢覺得呢啲避你係冇意思嘅，我俾你 check 到。 俾你發現下佢奇怪， 奇怪，奇怪。 唔係，或者可能人哋嚟旅行會做啲咁嘢啦， 即係俾你 check 下。 啊，咁啊出現咗呢、這個雷達嘅顯示。咁、當時個司令官覺得唔係啩咁奇怪咁樣，咁啊即係準備就去再去即係深究啦。咁、佢第一件事。當然好聰明地就係即刻打咗俾民航控制局， 有冇飛緊？ 係啦，佢有冇任何嘅民航機或者私人飛機，其實係喺我哋而家附近領空。但係呢個可能性其實已經好低，因為朝頭早佢哋要練習軍機嗰個區域要封鎖咗噶嘛。咁佢又冇喎，冇任何嘅。 你有什麼飛機？ 冇呢個民航機，冇呢啲嘢，係完全係 clear 嘅，係冇嘢嘅，係啦。咁佢哋話：喂，咁呢架機？佢哋驚啦，即係死啦！喂，會唔會係可能某個程度上係有敵機呢？ 係啦，即係第二個國家派嚟偵察。係 啦，冇錯啦，冇錯啦。你知美國好興噶嘛？ 但係佢都唔會拍嗰啲俾你 check 到嗰啲啦。 唔係唔係，我話俾你聽咧，都講得嘅。 講唔講得啊？ 講得講得講得，因為係人都知嘅啦。就美國係好中意派啲探測機咧 去探測下。 就係唔係就係唔避你雷達㗎，係特登喺你嘅沿岸去掃曬你啲雷達咧，等你警報㗎。呢個係美國人嘅做法嚟㗎。 哇！ 咁佢個意義 用意義就係擾亂你嘅雷達系統啊嘛。 即 係 我嚟。 是啦是啦，冇 抛过你门， 是啦是啦，呢个是美国人的不嬲的习惯。 但他们又成日叫人不要踩他们的后花园的，即是不要经过我们那些敲门，那他又走去敲人的门， 不知道 这些人敲他不得、 okay, 他是警察嘛、之后当然他们可能想到会不会是敌方军、或者第二国家的一些探测机来到、喂，咁好大件事噶嘛！你入到我哋即係河北省，其实都入到去大陆中心噶咯，即係北边就系噶咯。咁於是乎就通知喂，我哋係咪應該去追截啦？係啦，因為要派軍機去睇睇咧，咁樣就但係要請示上頭啦。咁你要拎個 call 過去，喂，而家有咁嘅情況，個雷達上面有啲咁嘅嘢，我哋係咪要出擊啦？咁喺未請示批准之前咧，咁巧咧，咁後勤嗰班人咧就佢哋即刻拎個 call 過嚟啊！喂，我哋而家呢邊睇到嘢喎。咁嗰即係個李司令官同埋有啲解放軍就話睇到乜嘢？佢話我哋而家喺即係後勤嗰班啊，即係喺地面嗰班，佢話睇到啲平時基地上面係冇可能睇到嘅嘢嘅。 It's a little bit funny,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 If I was a sculptor, but then again, no, or a man who makes potions in aTraveling shoes.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 And 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your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It's done. A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I sat on the roof and I picked up the moss. Well, a few of the verses, they've got me quite cross. But the sun's been quite high while I wrote this song. It's for people like you that keep it turned on. So excuse me for giving, but these things I do, you see I've forgotten if they're green or they're blue. Anyway, the thing, what I really mean, oh, is I'm the sweetest guy I've ever seen. Elton John 今日 Alessandro Sabina 歌名叫做 Your Song。 凌晨时间12:52，他是夜妈妈与夜爸爸 Radio 2。 今晚有云海，有彭晴和有我。你好，我是 Jason。 阿姨快点讲啦，拖延了很久。 刚才不是好意思，我的手指不知道为什么抖。是时候要我哋要 去过系啊，咁咧就当时后勤嗰边咧就即系 ring 个 call 过嚟，喂，我哋喺基地个平即系嗰个停机个位附近咧就见到啲嘢咁样。佢话你见到啲乜嘢咧？佢话咧我哋喺即系喺个高空嘅位置咧，大概又系2-3千米嘅位置啦，见到一个光体，系一个好似佢话形容好似星咁嘅光体。咁之后咧佢哋话开头佢哋冇留意，因为佢哋觉得系一个星嚟嘅。咁後來呢個星咧，係跳咗另一粒星出嚟，兩粒星就喺個天空度兩粒， 即係生孖胎咁。 無端端一粒， 咁係啦，咁變咗兩粒。咁呢兩粒咧，就慢慢咧，就開始出邊咧有個好似球體嘅嘢咧，就喺上邊一路拱起，一個光嚟嘅，拱起。咁當時嘅後勤嗰邊嗰啲人咧，就點形容咧，就係話睇落好似一個短腳嘅蘑菇。即系佢哋后勤嘅人员想形容清楚， 即系有个蘑菇顶， 蘑菇顶系啦，下边两 粒 脚 咁 嚟 嘅 啦， 蘑菇顶系光嚟， 光嚟嘅冇错。咁两粒星就越嚟越光，下边好似有少脚咁嘅嘢，佢形容好似短脚嘅蘑菇。咁佢话喂，但系好奇怪，好奇怪，一路喺度转啦，自转，同埋系有少少颜色咁样，但系就好光嘅。咁当时当然李斯玲嗰啲都行出去睇过，系会咩嚟噶？即系完全系摸不着头脑，你冇可能话呢个系飛機又好，偵察機又好，乜嘢都唔知係乜嘢嚟嘅，停留半空。咁即刻再請示上司，喂，我哋真係應該見到啲比較奇怪嘅嘢喎。咁我哋係咪應該追截咧？係咪可以俾 order 我哋去再出發咧？咁等咗好快，咁即刻嗰邊就話 OK 得，你哋可以派人上去。 出去！ 哇，真係去！咁咪坐咩？坐戰機去咯！ 坐戰機去！咁即刻嗰架入啱啱入完油，你都未感冒咁啊！即刻 去了去了去了！ 非常是非常是。 咁有兩個就係當時其中一個劉副團長啦，同埋一個胡大隊長啦。咁啊，即刻就跳咗上個軍機，帶曬嘢，咁啊，即刻就飛上去啦，出發啦。 一路飛一路飛，咁就向住嗰個所謂短角蘑菇嘅光咧，就一路飛過去啦。咁一路就向下邊一路回報。喂，而家你哋點樣？你見唔見到？佢話見到，我哋見到嗰嚿嘢。你哋係咪可以去緊？佢係我哋不斷飛緊。 嗯。 咁咧就但係佢哋情況話，但係我即係嗰個兩個 追不到，追不到。 係啦，冇錯啦。嗰兩個機師就話：喂，我哋好似追唔到佢，因為咧一路向前飛嘅時候咧， 佢又向前飛。 係啦，佢就向前飛。咁佢話咧，佢永遠好似咧，我哋飛咗2000米嘅距離咧，佢都好似飛緊。 即好似攝石咁樣，即係一。调转个摄像咧，你弹几埋佢就飞 嘅。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咁一路好似即系永远保持咗距离嘅，你点样都追唔到嘅。咁当时其中一个嘅机缘啦，就突然 飞向石块。 咁佢唔会突然间讲飞向石块嘅，咁即系突然间个谂，突然间心血来潮，其实系佢觉得，啊、即系佢系其实谂咗你嗰个谂法嘅，就话都好似磁力，即系咁嘅感觉，就系、是、永远隔住一个距离嘅。咁、我飞到2000米嘅地方，佢又隔我2000米咁样。咁佢不如 近後飛咯。 啊，你阿崩叫我講，你越叫越做， 係咁。 哇！我諗如果啲控制塔俾你咁， 我諗會走。 阿崩叫我走啊，越叫越走啊，真係喎、啊，佢撤離，佢用我啲同你保持距離， 保持距離係咯。咁啊，軍機嗰陣時嗰個諗法就好叻嘅個 case， 就話不如佢即係佢心態上佢就冇當然冇講出嚟啦。 嗯， 就向前飛嗰下咧，突然間反轉。兜翻个圈，想佢其实佢系想点咧？佢兜翻个圈， 试下佢 系啦，试下佢兜翻个圈，再飞翻咁样，即系兜一个圈。 哦，即系咁样兜圈，呃个外星人，以为佢傻嘅，就以为佢会以为佢走， 系啦。 咁人哋都兜个圈， 唔 系嘛？ 咁 point 咧就系其实咧好得意，就佢、是、一反架机去转翻反方向嘅时候咧，嗰架嘢咧就翻翻转头。 但系佢一转头又呃到佢， 呃到佢，即系但系佢唔系呃，或者可能真系佢其实只不过系保持一段嘅距离， 系啦系啦， 即 系可能佢 lock 咗呢个 系啦，冇 错 啦，系 lock 咗呢样 距呢个距离， 系啦，咁佢再反翻去佢对住佢嘅时候咧，佢又系一个飞紧嘅速度啦，即系佢当时觉得哦，原来佢都系永远 lock 咗一个 距离噶啦， 系我永远追唔到佢嘅。咁於是，但係佢話咁請示上司話：喂，但係我話我哋一定要追咯，因為我哋唔知道呢嚿乜嘢嚟嘅咯。 嗯。 咁當時咧就一路向上飛，佢形容係啦，開頭係比較上 極 嘅。 我幾驚嚇。 幾驚㗎？係 啊。 但係去到後來，直情係向上飛啦，已經即係直情係一路向上飛。咁佢哋去到咧，後來點回報咧？就係嗰架軍機咧，就已經飛到去12000米 嘅。哦，離海面。 是离海面12000米，是啊，好高的高度的了。即是再远一点都不知道会不会出到 太空、啊、 这个大气层。咁当时嗰个回报就话：喂，但系而家已经佢唔系离我哋2000米啦。即系当嗰个军机飞到去12000米嘅时候咧，嗰、那个蘑菇型嘅短脚蘑菇嘅 UFO 啦、所谓嘅， 距离佢哋几远啊？ 就已经去到20000米嘅高度。 哦 哦，咁當時追唔到啦。咁當時咧，個軍機就個機長亦都打個訊息翻去，就問個控制中心嘅基地，就係話：我哋而家諗住不如 lock in， 就不如射落去落嚟啦。 射到咁遠咩？咁遠程？ 佢哋講咯，即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射佢落嚟啦？即係射任何子彈，即係飛彈，我哋可唔可以射咧？嘗試去擊落佢啦。咁當時當然呢件事，如果真係都幾大喎，因為你真係唔知咩嚟。 哇！你撩興咗人哋， 射咗咁點算啊？ 係啊， 你射咗人哋，你又 read， 即係個彈又飛唔到咁遠，射到佢 跌翻落地。 佢咁高科技，佢可以令你諗下，你想追佢，佢即刻知道，佢即刻知道你追佢。係 啊，冇錯。 佢同你 keep 咗 distance， 跟住佢再升上10000尺高過你。 係啊，咁但係當然咧，彙報完之後，當地下嘅基地人員同埋啲即係總司令嗰邊就講話啊，唔好，都係唔好射。即係始終唔知道會發生嘅事，同埋你如果射到真係萬一係一個國家嘅機， 咁 你仲大鑊喎，係咪？ 如果你真 係 射到外星嘅嘢，可能佢個母船喺後面就真係 Independence Day 㗎 啦，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就話唔射，千祈唔好射，咁就去到12000米咧就回頭，咁但係嗰呢下咧嗰架蘑菇型嘅嘢就冇再跟翻啦，就。離開20000米嘅速上空咧，就再向上升就，咁佢就翻咗基地。 嗱，淨係呢一下佢哋個科技已經贏我哋啦， 係冇錯， 可以飛出大氣層再上。 冇錯冇錯，咁即係一翻到嚟，當然啦，嗰晚就大鑊啦，即係嗰晚所有人就要完全係緊急狀態，因為已經當時已經落咗1號信號，一定要緊急，唔知發生乜事。咁所有人又要喺曬基地，所有人要開始望住曬所有雷達，望住曬所有天空。咁但係咧，嗰個嘢冇翻到嚟啦。咁而當時咧， 基地嗰方面就當然要去做一個 report 啊，報告或者去望住所有情況啦。咁而另一批人咧就講話，去到現場火嘅即係嗰區滄州嘅市區咧，就去進行調查。第二日就發現咧，原來當晚除咗呢個基地望到呢嚿嘢之外咧，仲有140個人係市民嚟嘅，喺唔同滄州嘅區域咧都見到呢嚿嘢，仲要都係嗰個速度，都見到個急速上升走咗。 哇！我谂嗰个胡队长同埋阿刘队长都唔使瞓噶啦，成晚。 我谂系啊， 整个晚餐都拗肚， 成日俾人问喂，究竟点啊？究竟点啊？究竟点啊？咁 系咪？咁究竟点咧？我哋阵间咧喺一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就会继续话俾你听。 冇错， 究竟系点咧？听听新闻先啦。